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希望咧听住呢个收音机嘅你咧，都可以好似呢个节目名一样啦，都系可以有一个快乐、愉快、美丽嘅星期天。今朝早咧，继续有我林慧啦 ，Bobby 喺呢一度同你一齐啦，希望可以透过阵间稍后接听嘅电话啦，一齐去分享一下，一齐去感受一下，到底星期天嘅早上可以有几咁美丽啦。美丽咧，除咗系可以因为自己可能今日有啲特别嘅事情要做啦，有啲喜事，又或者系有啲好开心、好期待嘅事情会发生之外咧，亦都可以透过自己嘅分享，或者听到人哋嘅分享啦，亦都可以令到你嘅心情更加好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588，如果你都有一啲嘅点唱，又或者有啲开心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话咧，欢迎你可以打电话嚟嘅。不过我觉得咧，每个人都应该要对自己有一啲嘅信心，同埋咧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一啲嘅事情，咁就会有盼望，有盼望自然就会更加快乐噶啦。唔知道你话系唔系咧？ 自己付出真爱没有回应，谁愿意欺骗自己不提不想人却伤心，热热的心都是为你不休息，爱我就像你爱星星，在黑夜的星星闪烁着泪滴，静静等待你的来临，化成流星向你飞去。你说你会珍惜，舍不得让我哭泣，当黑夜来临，在你的眼里究竟有几颗付出真爱没有回应，谁愿意欺骗自己不提不想人却伤心，热热的心都是为你不休息，爱我就像你爱星星，在黑夜的星星着泪滴，静静等待你的来临，化成流星向你飞去。你说你会珍惜，舍不得让我哭泣，当黑夜来临，在你的夜里究竟有几颗的。你曾说蓝色是忧郁的星星，也曾告诉我红色星星最珍惜，你怎么忘了天空还有无情的雨，遮住了你几个世纪，要到何处找你。泪滴，静静等待你的来临，化成流星向你飞去。你说你会珍惜，舍不得让我哭泣，当黑夜来临， 几颗星星。当黑夜来临，在你的夜里，究竟有几颗星星？ 呢啲星星未必真系实体挂喺天空嘅星星，可能系你身边一路照亮住你、陪伴住你嘅一啲朋友或者屋企人呢。揀嚟呢首作品当然要提埋你啦，今日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所以可能真係会遇上沙沙的雨㗎。 谁在敲窗，仿佛小雨轻轻地，声声亲昵，多年旧相识，曾陪伴一起，风中飘，晚空飞，感觉天色低头像夜晚，原来从前人曾经 再笑我未及旧时傻。呼沙沙的雨泼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吗？ 林永亮加上吕方沙沙的雨，顺便要提一提大家咧，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噶，今日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日间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持续酷热，亦都会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咧骤雨亦都会增多嘅，咁所以今个礼拜咧都算系经常咧会有雨水嘅一个星期啊。如果你都多了一些户外活动，或者要出外工作，或者要去室内的环境，最好都是带回把遮。再加上现时星期六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还有哇，在这么早这个钟数已经有这个酷热天气警告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太劲的日头，还是那个热力太犀利呢？来自阿 Lam 林子祥的这一首学生歌，应该都想起不少读书时候的回忆和那一种斗志。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於是寫低如何享受做自己。祖国电视有张曼芝自己，编曲监制李一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Gigi 张曼芝自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五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因应录得一宗初步确诊个案，九龙白雀街白雀园 A 同 B 座以及油麻地宝灵大厦 B 座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至於早前涉及 N501Y 變種病毒株的本地個案，指定期間曾身處荃灣天主教領部幼稚園和東涌靈良堂秀德小學的人士需要再次檢測。另外，由於將軍澳寶良局方王換替幼稚園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個案，學校亦都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一名37歲警員休班期間涉嫌非禮案被捕，將被停職。事發在昨日凌晨大約4点，一名37歲的女子在秀茂坪利安道懷疑被人非禮。警方初步調查之後，那名37歲休班男警涉嫌非禮被捕，他已經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5月下旬向警方報到。警方表示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定必嚴正處理。印度政府據報指示社交媒體刪除所有涉及印度變種病毒的內容。報道說，資訊科技部門日前向社交媒體發出指示，指世界衛生組織將有關的變種病毒列為 B1617 變種病毒株，認為任何提及印度字眼都是錯誤的。有當地傳媒報道，社交平台被要求立即刪除所有明示或者暗示印度變種新冠病毒的內容。B1617 變種病毒株去年首先在印度被發現，相比原始的新冠病毒具有更強的傳播力。目前全球有幾十個國家都先後發現這款病毒株。位於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尼拉共窩火山爆發，政府緊急疏散附近居民。路透社報導，火山星期六挨晚爆發，大量熔岩流向附近的戈馬市，機場亦都受到影響。全市大部分地區停電，通訊網絡亦都好繁忙。總理在首都金沙薩主持緊急會議之後啟動疏散計劃。尼拉共窩火山對上一次噴發是在2002年，當時造成250人死亡，12萬人無家可歸。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本週後期驟雨增多。現時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3%，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2.6 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帮狗狗戴口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等于现在疫情的影响，我们出街都要戴口罩，人都要适应，何况狗狗，千万不要令它觉得戴口罩是一种惩罚，就会变得容易得多了。 想知道个办法是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迪斯首部包揽香港电影金像奖所有演技奖项的电影是 A 土者 B 踏血寻梅 C 无间道 D 卧虎藏龙，你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决定用锦囊打电话给人求救，讲到熟港参片历史当然要问他们啦。 我是 Priscilla， 我是电影资料馆的同事。 我是 Coven， 我主要负责是电影修复。 两位嘉宾还会分享香港电影资料馆20周年特备节目。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仙迪斯二台院线。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上，今日咧，我哋嘅嘉宾有嚟自印尼，而家喺香港做咗两年嘢，系一位设计师嘅 Griffin。嗱，我知道你咧平时都会去街市买餸嘅、哦，不过我就好好奇啦，街市里边嘅人咧通常都系讲广东话嘅、哦，咁你又点买到嘢咧 ？Hello， nama saya Griffin， saya dari Indonesia， saya udah kerja di Hong Kong udah 2 tahun， kerjaan saya arsitek di bidang arsitek dan interior。Ya untuk awal-awal waktu itu， ya ngeliat-ngeliat nunjuk-nunjuk aja ya， yang salah pengalaman。Saya lihat saya mau beli sayur choy sam. Saya enggak tahu bacanya gimana. And udah gitu orangnya bilang yeken liongken, enggak ngerti. Jadi saya ngomong liongken, liongken dibungkus banyak banget. Jadi itu belajar waktu itu. Oh, ternyata yeken itu tuh banyak. Jadi sekarang belajarnya ya punken, yeken itu semua belajar dari dengar. Kalau enggak tahu ya nunjuk aja mau 10 ini, samko, liongko, yeko. Ya bisa-bisalah dikit-dikit belajar di pasar, pasar becek untuk belanja kalau mau masak. 佢話咧，一開始咧，佢會周圍望下有咩賣先。咁有一次好搞笑嘅經歷係，佢要去買菜心啦，咁啊唔知點讀喎。跟住聽到有人講話一斤兩斤，跟住咧佢就話兩斤啊，點知咧俾咗超多佢。跟住佢而家就學識啦，其實半斤一斤對於佢嚟講咧已經非常足夠。佢話咧好多嘅生字咧，亦都係由街市慢慢少少少少咁學嘅。哇，聽落去咧應該有好多有趣嘅經歷咧喺街市度發生。同你傾偈，知道咧你都聽得明啲嘅廣東話嘅喎，喺邊度學翻嚟嘅咧？除咗喺街市之外 ，Ya maksudnya untungnya saya dari saya punya keluarga dari mama saya mereka orang Cantonese jadi dari gede dari kecil saya udah dengar Cantonese walaupun saya nggak bisa ngomong jadi mkoi toh cesa itu semua udah biasa cumannya untuk sehari-hari belajar bahasanya mungkin lebih dengar ya ngomongnya lebih pelan-pelan tapi ngomong penting di restoran mkoi yi leng cha atau untuk mau pesen cha susu yuk fan jadi itu semua saya belajarnya yang penting untuk dari makan dulu yang penting bisa di restoran bisa pesen itu baru yang lain sekarang saya di kerjaan saya di meeting saya pelan-pelan bisa dengar walaupun ngomong masih belum begitu lancar tapi itu untungnya waktu itu keluarga dari mama saya itu mereka ngomong Cantonese dengan Kongtungwa jadinya saya bisa dengar cuman gak bisa ngomong aja. 佢話非常之幸運啊，因為佢媽媽嗰邊咧其實都係講廣東話嘅，所以一啲基本，譬如係唔該啊、多謝曬，或者係喺餐廳叫熱檸茶、叉燒、燒肉飯啊，佢都係識嘅。咁而家咧翻工，雖然咧佢唔識講，不過咧佢都慢慢開始聽得明咧公司嘅同事講啲乜嘢啦。咁我知道你除咗中意煮餸之外咧，亦都會參與唔同嘅活動啦，亦都得閒會做下運動嘅、哦。咁你得闲嘅时候喺香港有冇话最中意做啲乜嘢咧？ Biasa kalau saya pulang pagi ada waktu saya suka lari. Lari itu ya olahraga ya biar keringetan tiap hari bisa lari 5 kilo. Saya tinggal dekat West Kowloon Park. Jadi taman West Kowloon itu lumayan cakep. Tiap malam saya lari lari ke situ biar seger dan saya lumayan untung lah tiap hari bisa lari ke West Kowloon. Misal itu sebagai halaman belakang lah ibaratnya untuk lari ke situ. Jadi saya lari saya suka lari. sekali. Jadi waktu itu di sini juga punya teman setengah maraton 21 km itu lumayan seru lah di Hong Kong. Maksudnya banyak tempat-tempat yang cakep bisa untuk dilariin. 佢話通常如果佢早咗翻屋企，佢好中意去跑步，因為咧可以令佢排下汗。另外，因為佢住喺西九龍公園附近，每一晚佢都會一邊望住西九龍嘅靚景一邊跑。佢話直至而家每次跑咧，佢都覺得好新鮮同埋好開心。佢話之前仲同朋友參加過21公里嘅馬拉松比賽，真係令佢覺得非常開心啊！因為香港有咁多靚嘅地方俾人跑步。我都好中意跑步噶，因为咧跑步唔单止咧就系有益身心啦，仲系减压嘅好方法。今集多谢晒 Griffin 嘅分享 ，Thank you。 Dari malam hingga pagi, ku coba berkali-kali.Tak fikirkanmu Ku coba lagi dan lagi Namun semakin ku hindari Bayangmu semakin hadir Ku sadar diri Tak mungkin untuk miliki Namun kau buatku Semakin jatuh hati Mengapa kau lagiDalam hari-hariku Mengapa Ini tidak adil Karena ku Tahu kau Tak rasakan yang sama Di hati kau lagi Terus muncul Dalam mimpi-mimpiku Meski ku tahu tak mungkin dirimuSemakin hari hadirmu semakin ku nanti Semoga kau tak sadari Mengapa kau lagi Terus hadir dalam hari-hariku Mengapa ini tidak adil Karena ku tahu kau tak rasakan yang samaKau lagi 啦，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咯。第一位朋友打通的是不是 Peter 呢？早晨。 是，早晨啊，林慧。 是啊，点啊？几好嘛？ 几好，我在悉尼打嚟噶。 点解要打电话嚟香港电台呢？ 哦，冇啊，我个个礼拜起身我都听你个节目噶，同埋平时我又听嗰个清晨， 晨光第一线系嘛，同埋哦清晨爽利哦， 系啊系啊， 咁但你一定有啲原因嘅，我估你打电话嚟系咪咧？ 都冇啊，我好似以前都打过嚟，谂住而家咁嘅大气候环境，咁就谂住同大家一起打气啫。 你嗰边系点样啊？个疫情啊，或者各方面民生嘅个情况系点样啊？ 民生 OK 嘅，因为我喺悉尼咧，咁样佢都控制得几好。 系。 咁但系又久唔久会弹一单出嚟嘅，咁啊行下人咁样，咁啊又要啊即刻戴翻口罩啊，咁啊样样都。咁但系过一两个礼拜又平静翻，咁又冇事，咁啊样样都 restriction 就又消除晒咁样。 即系都系叫做一个循环，同埋而家始终都系未完全安全咧，咁大家都有个意识喺度都系好嘅，同埋嗰个警觉性都好紧要。 冇错， 咁希望大家都系啦，即系疫情期间咧，世界各地都系啦，无论系边度嘅地方，边个远方又好，近嘅又好，都要健健康康，同埋真系咧要自己时刻留意住嗰个趋势嘅或者个潮流嘅变化咧，睇下到底自己附近嘅地方安唔安全咧，使唔使又再加翻啲装备咧？咁呢个都紧要啊。 系啊，所以都有时咧，心态都系。会储少少粮啊，啲口罩准备多啲啊，即系 in case 有咩事突发性咁样，咁就有准备咯。 啱啊，即系已经大家咧有一个未雨绸缪嘅计划喺度。即系之前咧初初咧，我记得初时嘅时候咧，呢样又冇，嗰样又冇，然后超级市场嗰啲嘅货咧，大家又好惊会买唔到啊，又要囤积啊，咁变成咧就不如有时起码屋企叫有嘢食先啦，即系唔好话要食一个月。你起码譬如有啲储粮啊，好似打风咁样咧，即系都会买定啲面包，买定啲即食面啊，即系嗰啲摆得嗰啲嘢啦，罐头啊咁。即系有啲咩事咧，起码你觉得自己一个星期唔出街咧，屋企都有嘢食嘅。 系啊，好夸张噶！呢边旧年疫情开始嘅时候真系好夸张噶。 都咩都经历过，其实我世界各地咁有啲唔同嘅状况都会出现咗，真系。 系， 我都祝你开开心心啦。最紧要就系愉快，同埋咧真系好紧要，我觉得健康。 系。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 好，唔该 晒。好啦，唔客气，好，拜拜。 好，拜 拜。好得意嘅有一种感觉，就系好似有朋自远方来咁样。虽然咧佢只系隔住条电话线咧，把声嚟咗咯，但系咧都系一种好开心嘅感觉啊！希望咧都可以多啲机会同大家互动下啦，唔系净系咧你喺个收音机嘅背后，我就喺个电台嗰度一路讲嘢。有时听下你哋讲嘢咧，或者听下你哋嘅状况啊，可以令到我了解你哋更加多嘅。而当我了解多咗你哋嘅时候咧，咁又好似嗰个关系又再密切咗，又再更进一步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黄生。 系，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黄生，点啊？几好嘛？ 你好啊，几好啊？ 最好就系咁样噶啦。 黄生啊，我老婆就叫君君啦。 哦，点啊？ 知边个啦？ 梗系知啦。有咩特别事啊？ 呢个月尾咧，30号咧，我老婆生日。28号咧就二仔嘅生日。 吓， 系啦，所以打电话嚟啦。 系，咁啊，有冇啲咩特别嘅庆祝活动啊？ 阿女天慧咧就话去尖沙咀食 high tea， 系啦。 咁其他就冇啦，即系阿太太又冇特别话想做啲乜嘢啦。 系啊，等佢安排咯。 系又几好喎， 因为 系啊系啊，我有时都觉得系嘅，即系开始俾翻啲后生有啲责任感嗬。你安排啦， 啊、 你搞啦， 安排啦， 我唔使谂啦。 两个约埋一齐，因为教书都好忙。 系，哇哟，咁好啊！有得忙都好、啊，系咪啊？ 系啊，你以前嗰行啦，教书 啦。系咯系咯，都辛苦啊，其实。但系咧，通常做老师咧，觉得辛苦都系一种乐趣嚟噶，即系因为答下啲学生嘅问题啊，又或者喺学校里边咧做一下一啲相关嘅工作咧，佢哋又好开心噶。系啦，最紧要 边行都冇所谓，几忙都冇所谓，最紧要做得开心啫。 系咯，琴日又拍片又成， 系啊， 搞到好黑噶，你而家变咗， 两 截色啊，变咗 吓咁辛苦啊！ 系啊，要做埋啲拍片嘅嘢， 系啊，都会啊，同埋好多视像课堂系咪啊，都仲系。 是啊， 慢慢適應啦。而家咧好犀利，我覺得各行各業咧都發展咗好多新技能出嚟。以前咧可能就係未必需要拍片嘅，做啲簡單嘅文書工作，用下電腦就 OK 嘅啦。而家咧老師又要識拍埋片啦，又要有時幫學生都識拍埋片啦。因為嗰啲學制比賽咧，好多時都係幫學生拍片啦，然後就大家咧將啲片段上載去互聯網。就可以視像咁樣比賽㗎啦，咁所以我都有聽啲教師嘅朋友呢個工作量係真係增加咗好多。以前呢可能就同你訓練完跟住你出去比賽啦，咁而家呢同你訓練完呢仲要同你練習埋拍攝，拍完之後呢可能仲唔係一次 OK 喎，可能拍十次廿次三十次咁變咗大家嗰啲時間啊精力呢其實真係好消耗，咁所以我都覺得都好叻，因為呢嗰個叻係一來自己要堅持住啦，二來呢就係真係都要学到慢慢你啲嘢要慢慢纯熟啊，同埋各方面嘅嘢你都要涉猎嘅时候咧，嗰、那个压力其实都好大嘅，咁都要加油啦，叫佢哋 系啊，加油啦。 咁我亦都祝你 好嘅，你攞翻啲片段嚟都拍得几好的。 系啊，咁又几好、啊，你都睇到嗰下都几好、 啊。系啊， 系嘛， 祝佢哋两个全情感受啦。 最紧要开心，最紧开心。 嗰啲化验所嗰度做嘢， 系啦，系嘛，都辛苦喎、啊。如果你咁讲，系嘛，两边 辛苦嘅， 你都辛苦啦，系咪啊？你份工都辛苦噶， 咪做惯咗冇嘢嘅， 系嘛？所以咪就系话咯，你哋嗰个敬业熬业嘅精神，真系与生咁样传咗落去下一代。即系佢哋见到你，爹哋妈咪都辛苦啦，我哋都唔系啲乜嘢啫。咁嗰个毅力系好紧要，真系。 系啊，啲仔女都系我退休，好后生咁。 个样啊，你都应该系中意忙嗰啲人嚟嘅，我估 系啊，惯咗啊。 我知道你中意好早起身嘅， 系啊，做少啲咯。 慢慢可能将嗰、那个工作嘅时间或者即系如果太辛苦咧，就要将啲行程改动一下咯。即系譬如如果唔好揸咁远程啊，或者可能即系净系揸一个朝早或者净系揸一个下昼咯，就可以舒服啲咯。 缩少咗做嘢噶啦， 系咪啊？真系有啊！ 早起身咧，即系中午收工嘅 咯。系啊，有时都俾自己唞下，享受下人生啫嘛。最好就系系咯，最好就系两个仔女都话啦，你可以休息一下啦 ，OK 啦，咁即系证明都 OK 啦，咁啊可以放心摁摁脚咯。 系啊，翻去种下嘢啊。 咁啊几好，可以建立下啲新兴趣系咪啊？ 种粟米啊，菠萝啊。 哇，咁好嘢添啊！ 几十个菠萝。 哇，系咪要有个天棚定系点样先种到啊菠萝？ 唔系天台，唔系好似白莲号咁样， 系有个地方就咁样盆就得噶啦。 唔系噶，我喺侧边就山边嚟噶嘛。 哦，所以就有个位置。 居民嗰啲丁屋嚟噶嘛。 咁啊几好喎。 系啊，所以我系收工后边种嘢，种粟米，大树菠萝，好多嘢嘅。 我而家想象到都觉得好绿油油啊，成件事。 系啊，准备退休嘅话咧，都系收租噶啦。而家因为起咗间新嘅丁屋咧，都晒俾人哋收租算啦。 最紧要就系咁样啦，咁就安安稳稳 咯。 系咯系咯，中意做嘅时候就做，唔中意嘅时候就唔使啦，我喺屋企唞下先啦咁。 系啊，做少啲噶 啦。系啦，要好好休养啊，真系，同埋即系年纪一日大都要。 起身咧，吓一起身咧要骨痛噶，一起身就冇嘢咯。 系啊，都要啊，要歇下，有时俾自己。 系咯。 好啦，好好保重啦，黄生，好开心啊，你今朝打嚟。 系啊，好少打俾你。 系咯，我就系想话咯。 咁我老婆年尾生日，仔又生两日。同我老婆一齐生日咁。生两日啫嘛。 系咯，咁啊，希望佢哋都身体健康，最紧要成家都身体健康。 我仲想祝埋阿我老婆咧，身体健康。 同 埋你咧。家人健康啊，你女女又健康啊。 好啊，多谢晒你啊。 系咯， 好啦，多谢你。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请讲啊。 情义两心坚。 好，我阵间帮你揾。 张德兰啊，睇下揾唔揾到啦，揾唔到都冇所谓啦。 好啦，好啦，冇问题啦，尽力尽力，好啦，拜拜。 身体健康啊。 好啦，大家咁话，拜拜。 我好开心啊，因为黄生系一个都可以话系老听众嚟噶，同埋佢好好嘅，即系年年咧都好记得我生日啦，又好记得我女女生日啦，时时咧有时同阿太太咧一早咧，我朝头早翻好早嘅时候咧，都会喺电台嗰度等我啊，又会即系倾一阵偈啊，有啲食物有时候会整嚟分享一下咁，所以好有印象啊，对于黄生。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啦，早晨。 早晨， 系咪冯姐啊？ 唔系，系啊，冯姐。 啊，冯姐，点啊，冯姐你？ 啊，点啊？我个女咧，参咗好多次摆酒噶啦。 嗯。 但系今次咧就六月十四号咧就佢终于就结咗婚啦。 哇！ 摆到酒啦。 系啊，安乐晒系咪啊？ 系啊，好安乐晒。佢仲有佢六月廿二号咧就佢生日添。 嗯嗯嗯。嗯 系啊，佢同我哋拍咗拖六年嘅啦， 嗯， 终于都拉埋天窗啦。 嗯，个女婿点啊？咁， 女婿开心，女婿好好啊， 吓， 好多时都煮饭我哋食添啊。 哦，几好喎、啊，即系连你都有得一起享受埋，系咪啊？ 系啊。 哦，咁啊，认真唔错、啊，即系唔系净系自己煮俾自己食嘅，系真系个个都有份嘅。 系啊。 嗯哼、嗯，真系唔错唔错。咁有冇啲咩特别说话想同佢哋讲啊？ 结婚开心咯。 嗯，白头到老啦，最紧要系咪啊？同埋永结同心啦。 点首歌俾听？相识非偶然。 好啊，嗱，我阵间又帮你揾下。 好啊。 系咯，使唔使急住抱孙啊？ 想 啊，真系想噶，哇，系 奶都急住抱嫂孙啦。 系啊，咁有冇催噶？有冇俾压力噶？系啊，我唔信啫。你头先又话急，而家又话顺其自然，咁即系点啫？ 哦，咁顺其自然啦。 啊，顺其自然啦，不过最好快啲啦，嗬，系嘛？即系而家都市人成日讲嘅，唔使急，最紧要快。 系啊。 我真系开心，有冇时时都聚一聚啊？你哋即系结咗婚之后，系咪之前结婚之前都系一齐住噶？ 都有， 嗯，都有，有时时过嚟煮下饭俾你食咁系咪啊？ 上年九月咧就即系已经住咗柴噶啦。 吓，不过未摆酒系咪啊？ 未摆酒系啊。 嗯，不过今年要摆酒真系都好犀利，因为咧嗰个犀利嘅方法就系在于系啊疫情啦，同埋咧嗰个人数变嚟变去，改嚟改去啦。我见有好多朋友仔咧都系，即系将嗰个嘅人数咧嗰个限制咧改嚟改去。咁于是咧有啲咧未请嗰啲咧突然之间话可以加人啦，又再请翻。咁啊变相咧就真系好彩咧，有啲有啲长辈都好明白嘅，即系都明嘅，你突然之间又得请，咁之前又冇得请咁。如果唔系咧，真系嬲就弊家所啦。 有啲嘢话。我年纪大啦、我都唔嚟饮啦。 啊，系呀。 啊，不过咧，佢话人情我照做。 嗯。 饮啦就唔嚟饮啦。 啊，都冇办法咯，有啲系真系好。 系哦。 嗯，都最紧要系健康紧要啲而家。 系啊，最紧要健康啊。 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 身体健康。 点样庆祝或者系边一个去咧，都已经唔系最紧要啦。最紧要系大家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咁就最好啦。 系 啊，真系好紧要啊！而家 都话，我年纪大啦，我都系唔嚟饮啦。 吓，系啊，系啊，都明嘅。咁即系始终人哋年纪大，即系都有一个风险喺度噶嘛。比着我都会咁样谂嘅。如果我第时上咗年纪嘅时候，可能我都会话，我都系唔去住啦，我都惊咁样 惊系啊， 系啦。总之大家都系要保持住嗰个健康嘅身体，同埋咧希望都系啦，无论疫情又好咩都好啦，令到呢对新人咧对于自己嘅爱咧系更加坚定嘅。因为咧，哇，今年经历咗咁多风风雨雨，我哋都唔怕。咁啊，第时结婚咧更加多风浪，我哋有咩未见过咧咁？ 阿女咧个名咧叫彩云， 彩云。 阿女婿咧叫阿弟， 嗯， 系啊。 咁跟住就姓咩噶？咩三位太啊？ 啊，张生张太、啊。 张生张太，希望佢哋好快有啲叫做张小朋友嘅结晶品啦，系咪啊？你咁恨抱孙？ 啊，我后咧让我就生暂时，唔系、我冇暂时啊，我咁大年纪，我都系一个女嘅。 系啊，所以锡到窿咯，系咪啊？ 你咁后生啊？ 我暂时都系一个女先啦，一个女都原来好多嘢做噶啦，我又唔似得你哋咁本事嘛，真系啊！凑一个我都觉得好吃力噶啦。 哦， 不过而家系嘅，我觉得你而家啲小朋友咧，尤其是系又要学呢样学嗰样，跟住学校有好多活动啦。 即系 系啊，即系个个都要有好多嘢喺身上面，又要学，又要发展啲技能咧，都唔系咁容易嘅。所以我都觉得，真系搞得掂。 教即系公司教学啦。 系啊，我自己嗱，我觉得我唔叻啫，我知道有啲人好叻咧，就 好 危添。就系有啲人好叻就有能力，生好多个都得添。但系我自己自问咧，我就宁愿将个时间同埋精力集中火力咁样栽培一个咯。 系啦，有一样 嘅，喂，好啦，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你嘅电话，下次再倾过啦。 案，并且充分保障有关人员各项合法权利。澳方应该切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Yes.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仍然是我有我在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创。从没界线跳跃上限更适当，心底天上从今不可再关上。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由2021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1%，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头先咧第一小时咧就有阿黄生点唱啦，想点俾太太君君同埋仔仔听嘅，咁啊准备咗嘅呢一首作品，希望你会中意啦。嚟自张德兰嘅呢一首《情义两心坚》，我相信佢哋两公婆嘅心一定好坚好坚。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似心扑飞岩，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 此心扑飞扬，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你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从会更艰难，爱火于心。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正式要同格先生讲一声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香港。 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嗯，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加入埋多一个语言啦，就系、是、印尼语啦。我哋又欢迎阿格先生啦。 Hi， 格 Barbie， 格 Barbie， 你识唔识讲德曼德曼啊？ 德曼德曼。 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Selamat pagi， 香港。 Selamat pagi， 香港。 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朋友，德曼德曼。 原来系咁，几好啊！即系可以四围同人哋讲德曼德曼。 但是如果是一个朋友就是德曼 德曼，两个就是德曼德曼， 多过一个就是德曼， 即是不需要按数量增加的，不需要十个就德曼德曼德曼，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十个都是德曼德曼，两个都是德曼德曼。 嗯，好啦，我下次试下啦，我下次试下同你交换讲啦。 好啊 好啊，睇下仲记唔记得先。我而家暂时都系用一啲咧类似广东话嘅注音方法咧嚟到记住佢嘅。即系例如我头先听到你讲咧，亦都几适合呢个季节嘅一样嘢，就系打蚊打蚊咯。 得蚊得蚊， 系啦，你唔觉得呢一排好多蚊咩？ 我唔觉嘅，但我觉得系多咗啲飞嚟飞去嗰啲insects， 一只只嘅嘢啦，真系嗱、我自己目测到咧系四围都多咗蚊啦。多咗虱啦，多咗虫啦，多咗你头先讲话飞嚟飞去嘅嘢啦。嗱，例如我自己屋企咧，因为近来咧都买得多水果啊，有一日咧一次过买咗西瓜、木瓜、菠萝、苹果同桃，跟住就开始发现有呢啲咧，唔知系咪果蝇咧，定系啲乜嘢系啦，即系细细只嘅嘢就飞嚟飞去咁样，可能我啲水果太吸引啦吓。咁而且咧喺街上面咧亦都发现咗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小昆虫啦，例如咧嗱，雨季如果落雨之前你见到蜻蜓啦，咁落紧雨嘅时候好多时就见到飞蚁咯。咁亦都会有好多呢啲相关嘅昆虫咧嘅出没啦。我见到格先生好惊嘅。个样 好唔中意，好唔中意。 我谂好多人都会唔中意嘅，所以咧就会将呢一个可能赶佢哋走啊，又或者系如果佢不幸咁样身亡咗喺你嘅屋企嘅时候咧，要清洁佢嘅工作，或者系要即系将佢带走嘅安葬嘅工作咧，就去交咗俾人哋姐姐啦，或者交咗俾工人姐姐去做呢件事啦。嗱，我屋企工人姐姐咧，对于捉呢一啲嘅昆虫咧，或者要赶走佢咧，系非常之勇敢嘅。通常咧，如果见到屋企有呢啲类似嘅情况，通常第一个发现嘅咧都系小朋友，小朋友对于任何屋企出现一啲不寻常嘅飞行物体咧，佢都系非常之敏感嘅，所以通常都已经会高呼啦，高呼之后就继而大叫啦，然后就可能会周屋走咁样去揾一啲可以协助佢清走呢啲昆虫嘅大人。咁通常第一个佢选择嘅咧都系人嚟姐姐， 哇， 冇错。喺以上一段对话里面咧，我讲咗好多通常，因为呢件事非常经常咁发生，几乎咧系每一日或者甚至乎隔一日就会发生噶啦。佢好敏感噶，唔知系咪因为我屋企咧啲墙同埋砖地下咧都系白色啊，所以如果你见到啲黑色嘅嘢咧，你特别起眼嘅。有啲人我知道可能屋企嗰啲家私啊，可能比较深色啲啦，又或者啲墙纸啊、地板未必系浅色啦。但我真系恰巧我间屋除咗系一啲柜之外咧，系比较深色啲啦。我大部分嘅家私嘅柜咧，都系啲浅色，一系玻璃啦，一系白色嘅木啦。所以是非常之起眼的，如果有这一类的飞行物体的话，甚至乎浴室啊或者是厨房呢都是比较浅色的，都是白色的。咁所以就真的如果有啲咩飞过呢是必定睇到的。嗯，如果格先生又好凝重吓。 因为格格就会同你搞掂呢样嘢咧，我觉得咧我会好中意咁样个格格。 系咪啊？我都觉得系啊。佢哋唔惊，因为 特别冇用嘅关于呢方面咁啊。 你唔系好想同佢有第二类接触系咪？ 系，同埋有几样嘢系我特别惊，真系冇用。讲真嘅、如果系譬如话喺香港，我都觉得自己系好啲噶啦，因为冇咁多昆虫、如果系翻我自己家乡咧，我觉得咧比较多啲咧，我真系咧就要去嗰度认定，好似格 Larry 个女认定边个咧可以帮咧。关于乜嘢嘢？因为嗰个人咧，分分钟系有啲系可以搞掂好多个昆虫，但系呢一种 OK， 另外一种佢唔得，佢都惊嘅。咁、我就要揾另外一个人啦，咁样咯。但系咧，我知道咧好多啦。啲香港出世啲小朋友啦，咁就有時媽咪都係印尼啲人啦，咁就係放假嘅時候帶佢哋翻去印尼啦。香港啲小朋友咧係少啲接觸到烏蠅噶，咁樣 係咩？點解咧？印尼冇烏蠅嘅咩？ 香港冇烏蠅，香港好少烏蠅，你好少會見到烏蠅嘅。 都唔係喎， 係少啲噶。 嗱，我覺得喺香港咧，屋企環境係少見到烏蠅嘅，但係食肆或者如果你出面睇咧，都唔少 嘅 喎。 但係細路仔要接觸到烏蠅個機會咧，係真係少，所以佢哋翻到印尼嘅時候見到烏蠅咧，好驚啊！ 即係冇乜見過，因為覺得 嗰個係烏蠅，佢哋覺得係巨型個蚊，所以咧真係咧係會走嘅。啲烏蠅你會見到咧，有時咧係追緊佢嘅，真係係一個變做喜劇嚟嘅。咁樣 即係驚烏蠅呢一樣嘢。 唔係淨係一個例子，係講過幾次咧，就話哇！啲小朋友一见到乌蝇咧，系印尼咧，就会觉得哇，好大只个蚊啊，好大只个蚊啊，好惊啊，咁样。 所以就系时候要认识一下呢啲咁嘅科学啊常识。不过估呢两年又会好啲嘅，因为咧大家就住疫情嘅关系咧，就多咗外出啦，同埋登山啦。我都见到我有啲朋友咧影出嚟登山嘅照片咧。几乎系每一次都有啲新嘅品种嘅植物啦，或者系昆虫，即系直情系影到啲虫啊， 或者影到啲蜘蛛啊，各样嘢嘅生态啦。咁所以我又会觉得咧，呢一啲都系可以教育到小朋友多咗好多呢啲科普知识嘅。 但实在有知识，几乎你细细个嘅时候见过咧，就分钟唔系好似我咁惊咯。 嗯，我想问下，如果你喺街见到唔同嘅昆虫或者系， 我会避 吓系啊， 系 你唔会观察咩？ 我唔中意佢， 所有都唔中意， 唔系咁中意。 嗱，我讲啲我觉得稍为应该正常啲嘅，例如蜗牛咧， 麻麻地 吓，蜗牛都麻麻地啊， 系啊。 咁蚯蚓咧？ No no 添啊！咁如果你见到系嗰啲叫做咩蜈蚣咧？ 哇，仲唔走？ 吓系啊， 系啊。 哦，因为咧我屋企楼下咧好多嘅。 即是真的了 咁呢我呢因为我想教个女兒多啲认识大自然呢我哋係会惹妈妈呢即係我諗我屋企附近嗰啲屋苑嗰啲看更应该知道啦我哋係会惹妈妈呢即係可能十点几或者十一点呢冇乜人嘅时候呢就会攞住两支电筒呢落去搵囉。搵下啲蜗牛啊，或者搵下啲昆虫。不过我哋唔会照佢嘅，我哋会照侧边嗰啲光搵咗之后咧，我哋就会熄翻支电筒，然之后慢慢睇咯，即系靠住啲微光慢慢睇咯。然后我哋会如果见到条虫咁样咧，我哋会望好耐，即系我哋真系可以踎喺度，然之后望住佢慢慢爬咯。 系，所以嗰电视咧系有嗰啲咩 channel 咧，系关于啲细细个嗰啲动物啊，类似 insects 嗰啲咧，你我会转台噶， 系啊， 我会睇噶。 哦，咁你同我哋好唔一样咯，因为咧，可能我真系好想教小朋友呢一啲知识咧。譬如我亲戚有一个小朋友又系嚟我哋屋企啦， 我小朋友你可以教佢夹一遍，但系你唔好俾我见到得噶啦。同埋，所以我就话香港啲嗰啲教科书咧好靓嘅，咁就印咗好多啲唔同啲动物。物咧，有啲我覺得係太過近啦，你同埋太過好靚啊！你睇啲彩色咧，整得好真啊，所以我都唔係咁中意嘅。 你會唔會叫你個仔貼住嗰啲圖畫先？即係揾張面膜紙貼住先。 你會同我講先咯，有啲頁數咧，我會係兩頁一次咁樣揭網 啦。你叫佢自己温翻個兩頁咯，即係你唔好參與咯。 係啦。 咁但係你嘅驚會唔會令到你屋企其他人都陪你驚麻煩？因為會噶嘛，即係當你避而即係敬而遠之嘅時候，避開佢一次兩次咧，啲人就會開始學咗你個心態，或者甚至乎小朋友咧會即係覺得誒阿媽都好驚啊，呢樣嘢應該係好恐怖啊咁樣咯。 香港因为好少呢啲动物嘅喺屋企，咁都好啲嘅。但系就唔知啊，未正式见到系需要去救妈咪咯。 我想问你蜥蜴惊唔惊啊？咁 哇， 唔系屋企嗰啲壁虎啫。 你话系嗰啲 lizard 啊嘛 ，gecko 啊嘛，系咪啊？ 我唔讲咁大只啦，细只啲嗰啲咧都唔得啊。哇，咁你原来真系好惊呢啲嘢，我都唔知添，识咗你咁多年。 唔得。 你呢个恐惧程度咧，拍得住我有个同学嘅妈咪嘅。不过我嗰阵时好细个咯，识个同学，我好记得我呢个同学嘅妈咪咧系好惊昆虫嘅，任何昆虫都惊，包括蜜蜂。其实我觉得蜜蜂系冇乜嘢好惊嘅，都几靓一个颜色。跟住咧，又好惊呢个嘅嗰啲四脚蛇啊，其实四脚蛇好细条啫嘛。咁然后咧，我好记得佢同我讲过话咧，有一次咧煮紧饭嘅时候咧，炒紧餸，咁佢话咧一只手就拎住个镬啦，一只手拎住个镬铲啊。咁你知通常呢啲四脚蛇嘅动物咧，系好中意喺厨房嗰度寄居同埋出没噶嘛。佢突然之间一抬头见到前边咧喺个厨房嘅瓷砖嗰度黐住咗一条四脚蛇、啊。其实佢离佢好远嘅， 会唔会掟嘢啊？佢即刻嗰个， 佢咪就系镬连镬铲都掟埋咯。系啊，所以我呢一件事好深刻，好深刻啊！然后咧，我就好翻去即刻问爹哋妈咪了解一下啦，就翻去问题。其实咧，呢一个阿 Auntie 好惊嘅咁四脚蛇咧，点嘅样噶？你可唔可以 show 俾我睇啊？点解咁恐怖嘅？咁但系咧，我后来咧，揾咗我屋企原来有啲四脚蛇之后咧，我系觉得几好，因为咧我知道四脚蛇系益虫嚟噶嘛，即系佢会帮你食咗啲害虫噶嘛，咁我系好珍惜咧。你知唔知我屋企有个四脚蛇 family 嘅？咁我系睇住佢咧，由一个大嘅呢个四脚蛇爹哋咧变成妈咪啦，即系爹哋妈咪啦，然之后咧就再生埋小朋友咯。跟住一家大细咁喺度活动，好得意噶，我觉得。 你屋企嗬？ 系啊， 唔系你妈咪屋企啊？ 唔系啊，你唔会去我屋企啊？OK， 你去我妈屋企好啦，你唔好嚟我屋企，算数。yeah, yeah.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格先生，你今朝早问我呢个问题咧，几得意吓，即系都系关于啲偶像结婚嘅问题啊。 啊， 嗯，你觉得有影响咩？真系 嗱，如果系印尼个 market 嗰度咧，就系唔系特别大影响嘅、嗯，因为印尼人你觉唔觉系好中意叫人结婚噶？ 都系嘅， 同埋都好中意啲人拍拖噶， 都系噶， 唔紧要噶，佢真系觉得系你早结婚早拍拖啊，早有 B B 啊，冇问题嘅。 嗯， 所以咧就啲普通人都系咁样，啲 artist 都系咁样。 但系唔会觉得有一个感觉就系唔系好想佢咁快拍拖咩？ 唔係噶喎，佢哋直情會去嗰度好開心，但係佢哋都會去嗰度睇翻佢個女朋友係邊個啊，好唔 OK 啊，類似即係點解會去嗰度做埋呢啲動作嘅咧？但係 anyway， 但係就話係呢一個 O 唔 OK 啊，會討論，但係就係好開心嘅，如果自己個偶像都有拍拖咁樣。 因為即係最近都有啲偶像傳聞啦，即係有一啲咧就係本地嘅偶像啦嚇，即係疑似有緋聞女朋友嘅時候咧，啲 fans 都會覺得同。你剛才啱啱讲嗰样嘢一样嘅，未必系好支持啦，即系未必有印尼嗰种支持佢快啲拍拖生仔结婚咁样啦。但系咧就可能都会查一下对方个另一半嘅底细啦，即系呢个女仔稳唔稳阵噶，系咪为咗啲咩原因先至黐埋去噶？咁即系都会有好多呢啲心态咯。咁你又讲得啱喎，印尼人咧有一个唯一同我哋嘅观念唔同咧，就系真系比较对结婚啊或者系生小朋友嗰个概念咧。佢哋覺得中意適合就可以去馬噶啦，咁就同我哋有啲唔同。我哋會覺得應該睇定啲，係咪真係安全先至好咧？咁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上午七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广州荔湾区早前出现一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本港的卫生防护中心昨天下午一度宣布会将广东省列入中风险地区，并暂停广东省的港人经回港二计划返香港。不过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昨晚发新闻稿表示，目前只有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锦龙汇阴角列入中风险地区，广东省并未被列入中风险地区，回港二计划暂时维持不变，稍后如果有改变将会另行作出公布。当局又说，在回港二计划下取得名额的香港居民应该继续按照计划的指明条件，在名额指定的日期和出入境管制站入境香港。本港昨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会玺 5A 座的29岁孕佣。卫生防护中心暂时将个案视为本地个案处理，由于验出他体内有抗体，估计可能是输入个案。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包括一名二月已經到港的39歲孕傭，如果這一宗個案確診會列作本地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估計，社區仍然有病毒傳播鏈，目前難以形容為徹底清零，相信病毒不會完全離開，市民亦沒有可能長期戴口罩，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否則與外地通關會容易再次引起疫情。澳洲外长佩恩证实，被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名起诉的澳洲华裔、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将于星期四接受审讯。 佩恩发表声明，批评中方处理案件的程序封闭亦不透明，一直未有向澳洲官员就杨恒军面临的指控提供任何解释或证据。佩恩又指，杨恒军被扣押期间，家人一直无法前往探望，亦限制了他和律师接触，要求中方容许澳洲官员到场旁听。中国驻澳洲大使馆对佩恩的声明表示遗憾，强调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并充分保障有关人员各项合法权益。澳方应该切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英国皇家海军航母伊利莎白女王号启程前往印太地区前夕，英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登临视察。95岁的伊利莎白二世坐直升机前往珀茨茅斯海军基地，登上航母甲板，同舰长、航母战斗群指挥官同舰上官兵交谈，并听取航母今次部署行动的简报。今次是伊利莎白女王号首次海外部署，航母联同多艘皇家海军舰艇组成的战斗群，将会在28个星期内到访印度、日本、南韩、新加坡等40个国家，期间亦会驶经南海。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白远浩， 乜嘢事啊？林慧， 星期六日晨光第一线休息两日， 系啊， 我惊啲听众会闷。 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节目俾大家听噶嘛， 系， 或者大家网上重温都得噶。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日本年轻音乐潮流结合网络人气，解放新人王力量，跨世代 J-pop 的改潮换代。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浩发放日本20代音乐魅力，新青年王歌曲达。 政府计划修订雇佣条例，原本12日的劳工假期每两年增加一日，到2030年就同公众假期，即系俗称银行假，睇齐至17日。你支唔支持新嘅修订啦？10年增加5日假呢一个速度，你觉得点？打工仔多咗一日假会点用？新政策又会唔会增加雇主成本啦？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5200-3310发表意见。 二台话你知， 千岛之国印尼唔单止海岛多，水清沙幼嘅沙滩亦都系多不胜数。 例如科莫多岛上嘅粉红沙滩系世上极为稀有嘅粉红色沙滩， 佢嘅特殊颜色系嚟自岛上嘅微生物孔虫所生成嘅红色色素，将珊瑚染色，珊瑚嘅碎屑同埋白沙结合之后，就会形成一片粉红色嘅沙滩。 粉红沙滩除咗系影相打卡嘅好地方之外， 亦都是热门的浮潜和潜水点。 海滩对出的海域是几百种软硬珊瑚和珊瑚礁的栖息地，再加上海洋动物种类繁多，成为潜水爱好者的朝圣热点。 除了科莫多岛，位于巴厘岛隔离的龙目岛亦都有一个粉红沙滩。 虽然龙目岛的知名度不及巴厘岛高，但是它的景色一啲都不会比巴厘岛差的。 如果你想在一个较为淳朴和宁静的沙滩上面静静地晒下太阳，甚至是浮潜深潜，龙目岛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我哋咧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咁啊继续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咯，今日咧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同埋而家嘅温度啊、湿度啊等等嘅资讯啦吓。咁今日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咁新界咧就再高一两度。咁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嘅。本周的后期咧，骤雨都会增多，大家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啦。现时室外的气温已经系去到30度啦，相对湿度是78%，亦都系要提提你啦，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咁至于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一至二低水平嘅。咁希望咧依家嘅空气应该就比较清新一啲啦，吓。 Hari ini panas sekali. Sekarang temperatur sudah mencapai 30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78% dan kualitas udara hari ini lumayan bagus ya, karena rendah polusinya ya, dan juga peringatan cuaca sangat panas sekarang sedang berlaku. Jadi hari ini kebanyakan cerah, sekarang aja sudah sangat silau mataharinya, d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4 derajat Celsius.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tinggi 1-2 derajat, dan ke depan 2-3 hari itu juga panas sekali, dan di penghujung minggu jadi akan lebih banyak curah hujan, jadi bisa diperhatikan. 系啦，咁大家咧，如果今日要外出嘅话咧，就要注意一下咧嗰啲嘅温度啦，等等嘅情况啊，咁同埋咧，真系啦，我谂咧，避免去一啲好热、好逼同埋好多人嘅地方。咁如果真系好有需要要去做一啲检测啊，又或者系特别咧要去排队啊，做啲咩都好啦，真系要自己注意一下咧，即系搵啲阴顶啦，或者系带把扇、带把遮咁样咧，就比较好啲，同埋可以饮水啦，系嘛，即系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小心啲，唔好中暑啊！ Di ruang nostalgia. Semua yang ku rasa kini tak berubah sejak dia pergi. Maafkanlah ku hanya ingin sendiriku di sini. 我哋揀嗰啲歌咧，都係啲特別嘅含義，同埋有啲編排喺度嘅。咁啊，全因為咧，即係啱啱呢個星期咧，又有啲好轟動嘅婚訊啊，就係出現咗啦。我估唔到，原來阿格先生你都迷日劇嘅、哦。 我係會睇好多好多唔同國家嘅劇嘅、 嗯， 所以咧呢一個劇咧我都睇過嘅，所以我知道呢個兩個 artist 嘅，即係日本嗰個 Yui Aragaki 咧 ，Gaki 啦，同埋佢個未來老公啊嚇 ，Gen Hoshino 就嚟結婚啊嘛。 係啊， 原來咧。会令到咁多人即系 会嬲噶啦，会唔开心啦，会失恋啦， 失恋啦系咪啊？叫做系咩失恋日系咪啊？ 系啊，好犀利啊！呢个真系呢个热潮系好犀利啊！其实 你会唔会觉得系哇？点解会咁嘅？但系应该对我哋女仔冇乜嘢啊？ 系啊，我咪觉得结婚咪结婚咯，最紧要你都系揾到一个适合嘅对象啫，等你开心咁样咯。 但系点解呢个会令到我会拣呢几只歌咧？因为第一首同埋第二首咧，都系一个印尼嘅歌手叫做 Raisa 嗰首歌嚟嘅。呢、這个嚟紧嗰个咧叫做 Ishana Saraswati 个歌嚟嘅。呢、几个 artist 咧就系印尼嘅国家咧啲男性咧特别中意嘅。咁咧。佢哋結婚嘅時候咧，都係係封咗嗰一日叫做國家失戀日啦、國家心碎日啦，係、啲男士咧就係好唔開心嘅。咁、最唔開心 真係有咁誇張， 真係好好笑啊！我笑到 頭先話好鼓勵人結婚嘅， 但係呢幾個咧係通常都鼓勵嘅，但係又冇話係鬧嘅，冇話係欺詐嗰啲冇嘅，但係 即係唔係嗰種攻擊嗰種，即係都祝福你嘅，不過我傷心啫， 好傷心，好傷心。 点解啊？ 咁有冇啲特别嘅行为做出嚟？即系例如喺街度喊啊，或者系有啲宣传海报啊、登报纸啊、求爱嗰啲，有冇噶？ 但系就好多报道啦，同埋好多啲嗰啲 KOL 嗰啲不停咁样讲啦，同埋第一个咁样结婚嗰个咧，系头先我哋播嘅 Lisa 嘅 Lisa， 咁佢就话唔紧要 ，Lisa 结婚咗， 仲两个， 仲呢个未结婚，我哋 几睇得开喎，突然之间， 我哋全部变做佢个 fans 跟呢一个嚟紧呢一个， 哇，好惨啊！结婚冇晒 fans 都唔系嘅，同埋但系好多印尼啲歌手咧，呢个三个好奇怪，全部都系歌手嚟嘅，唔系特别拍戏嘅。咁、但系就通常如果结咗婚咧，印尼人中意好快有 B B 噶嘛，咁、就通常你佢啲工作咧就系、是、真系减少咗好多嘅、 哦，所以就顺理成章， 另外一个 好似真系少咗出歌，咁啊转下会咧，转向另外一个歌手 啦。 喂，但我头先咧其实睇过阿 Lisa 嘅唱片封套啦，睇过个样，你之前都睇过佢啲相嘅，我又觉得佢都几系靓嘅。同埋我又中意佢把聲啦嚇，咁嗱，因為我冇涉獵到佢其他嘅歌影視範疇啊，我淨係聽到佢啲唱片啊，或者睇到啲相啊咁樣啦。 斯文嘅， 斯文嘅甜嘅，我覺得多個樣係，即係雖然佢把聲又唔係話好唱啲好甜嘅歌啊，頭先聽嗰啲，咁所以就我諗都解釋到點解會成為咗呢個國民女神嘅。咁、下一位國民女神有咩特質咧？ 就係呢、這個，你聽佢個聲啊。 好啊。 You feel 好啦，呢一位系咪就系第二位啊？ 第二位啦，咁我哋好快咧就会第三位。咁咧第一位结婚嘅时候咧系2017年嘅，咁就好快地度转去 Ishana 啦。咁 Ishana 结咗婚啦，都系2020年，咁都可以三年啦，系咪啊？跟佢个 fan club， 咁佢嘅时候都系心碎日啦，都系失恋日啦。咁阵间都有第三位嘅，第三位系 留翻最冧尾嘅时候。 系啦，系童星嚟嘅，佢系细细个已经开始唱歌噶啦。咁都系2020年。结婚的年纪，咁仲快啦，佢都转会转半年就已经系that's it，冇啦。 哎呀，即系原来会咁样嘅，嗰个趋势，即系但系嗱，我觉得一个人半个人。即唔會半個啦，一兩個啦。你話咁樣去轉就話合理啫。但如果你話成個 fan club 嘅人突然之間導向咗，全部轉曬中意另外一個人咯，我都覺得呢個現實幾殘酷。 就係講笑啫，聽啲印尼啲男士就話係唔係話特別轉會咁樣，即刻我哋轉曬就係話我哋仲有第二個女神，我哋有第三個女神，唔緊要，印尼仲係好多個女神，唔係淨係一個啫。大家嚇、兄弟們，我哋振作啦，類似呢啲啊。 但我想話咧，其實咁樣諗咧係。傻傻地嘅，即系， 但好好笑噶。 唔系，我都觉得好笑。但系其实你个女神结咗婚啫，你个女神就算生个仔啫，佢都系你女神嚟噶嘛。如果你中意佢啲歌嘅话， 咁都系 系咯。即系如果你中意佢唱歌嘅话，咁你突然之间去咗中意另外一个把声完全唔同嘅，佢 style 完全唔同嘅，咁为咩咧？ 但系真系三个都有个特征，系三个都系斯文嘅， 系 三个咧真系系读书都读得几高下嘅 ，highly educated。 同埋你听得出佢哋啲发音啊，英文头先我都 OK 喎，真系。 同埋三個咧都係唱歌唱得好好嘅，所以咧佢哋嗰啲歌咧好難你會去唱卡拉 OK 嘅時候唱得到嘅，係、比較難唱嘅。咁、第三個咧就叫做 Sherina Muna， 咁佢結婚嘅時候嗰一日咧都係話係國家嘅失戀日啦，叫做 Hari Padahati National， 好誇張要去到國家級嘅失戀日。但係嗱，我真係想問先，嗱呢三個人結婚嘅嗰三日。是不是每一年都仲有人提先？ 梗系冇啦，过咗就算噶啦。 系咯，即系其实净系改一下啫。 系啦，就变做系新闻咯。 咁呢个真系就系大件事啦。 外国嗰啲 artist 咧，系印尼嘅时候咧，佢哋结婚咧系印尼自己有冇都系类似系哈利·波特克啲咧，系有嘅，但系都唔系好多个。我记得咧就系一个咧系比较几年前嘅，系韩星嚟嘅，系 Rain。同埋見爹希咧，佢哋結婚嘅時候咧，啲印尼嗰度嗰啲都係 哇哇哇 心碎人。同埋另外一個咧係， 但係已經拖到而家先結嘅喎，唔好咁。 但係第二個咧就而家都係已經係唔係一齊咧，就係鬆鬆 couple， 都係印尼嗰度啫，哇喊！但係除咗呢兩個咧，印尼嗰度嗰啲通常都人哋結婚係 happy。 但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咁調翻轉個心態咁樣諗啊，咁結嘅時候喊，咁離嘅時候有冇開心翻啊？ 又冇喎，哋嚟嘅時候點解離婚？我好中意佢哋一齊。 哦，係咯，所以咪就係呢個心態，咪就係好得意啦。即係當人哋結嘅時候，你又唔開心；但係人哋離嘅時候，你 都唔開心㗎。 你又唔開心，咁你想點啫？好難服侍啊！依家啲嗰啲樂迷真係都唔知道想點嘅。即係人哋結嘅時候，你又唔祝福係咪先？跟住人哋離嘅時候，你又唔開心，咁點啊？搞唔掂㗎喎。係，不過點都好啦。嗱，我哋講翻啲正經嘅 announcement 先，要將個時間交俾格先生同我哋講一講啲重要嘅資訊。 Jadi ini adalah hari mengatakan tidak pada tembakau atau rokok tahun 2021 dengan tema berkomitmen untuk berhenti. Jadi menurut Badan Kesehatan Dunia, setiap tahun lebih dari 8 juta pengguna tembakau yang meninggal dunia karena penyakit yang ada hubungannya dengan rokok. Jadi karena sekarang dari masa COVID ini, orang dari banyak riset mengatakan bahwa perokok itu resikonya lebih tinggi untuk mendapatkan penyakit coronavirus yang lebih parah. Karena coronavirus ini juga membuat pemakai tembakau atau perokok mengatakan mereka ingin berhenti. Di Hong Kong juga demikian. Jadi maka itu tema tahun ini berkomitmen untuk berhenti dikeluarkan. Nah, tapi karena ada pandemi ini juga menghalangi banyak perokok untuk pergi ke pusat penghentian rokok yang ada di rumah sakit atau klinik. Karena itu untuk lebih fleksibel menerima NRT dan juga supaya bisa para perokoknya itu tidak usah keluar, dari Maret 2021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dari United Christian Nedersul ya, mereka program untuk berhenti merokok untuk minoritas etnik dan juga imigran baru memulai layanan untuk berhenti merokok melalui pos. Jadi mereka boleh mendapat obat lewat pos. Kalau mau datang langsung ke klinik juga bisa dibantu, dan layanan ini dibantu oleh Tobacco and Alcohol Control Office dari Departemen Kesehatan Hong Kong. Dan juga tipsnya adalah kalau saya mau berhenti, kita harus ada target kapan mau berhenti tanggalnya, buang semua rokok, semua pemantik dan semua barang-barang yang berhubungan dengan rokok, jangan berada di situasi bisa merokok, dapatkan bantuan profesional. Jadi dengan obat bisa lebih sukses dua kali lipat kalau saya mau berhenti. Boleh nelpon ke nomor 3156-9012 atau 6695-2523 untuk bantuan. Bantuannya semua gratis dan juga banyak berbagai macam bahasa yang bisa diberikan untuk orang-orang yang membutuhkan, termasuk bahasa Indonesia. Dan另外也有一些关于WFA 计划的详情。 Dan ini untuk bantuan tunjangan untuk keluarga yang bekerja, di mana bayaran dan tunjangan untuk diberikan pada orang-orangnya itu sudah diperlonggar lagi. Jadi keluarga yang terdiri dari beberapa orang, jam kerjanya itu diturunkan untuk anggaran dasar dari 144 jam sampai 72 jam. Dan semua informasi yang ada itu ada di websitenya di www.wfsfaa.gov.hk. Boleh juga telepon ke 2558-3000. Jadi boleh dilihat, karena untuk anggaran dasar, anggaran menengah, anggaran atas, semuanya itu jam kerjanya sudah diturunkan juga. 最后亦都有疫情嘅相关资讯咧，我哋要快啲提下大家啦。 Dan juga untuk COVID ini semua kita harus ingat ya, kalau seandainya boleh mendapatkan vaksin, dan vaksinnya bisa dilakukan booking online, dan ada dua macam vaksin di Hong Kong yang bisa diterima, boleh dipilih, dan juga antara satu BioNTech vaksin yang harus menerima paling terat sampai September 2021 saja, sedangkan satunya lagi itu Sinovac masih akan diteruskan melewat klinik-klinik yang private maupun publik. Jadi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Sedangkan untuk informasi mengenai COVID lainnya boleh ke www.coronavirus.gov.hk. Jadi bisa ingat social distancing, masih bersihkan tangan dan juga jaga jarak sosial, pakai masker, jaga kesehatan. 冇错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咧谨守呢啲疫情防控嘅规矩，咁啊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健健康康，早日赶走呢个新冠肺炎疫情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格先生。 Bye, Marie.